那感觉，软有自尊，好的坏的，有了爱就不怕陌生。天再高，我的快乐至上，我很要，我很要，只要开心就好。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，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，爱多大声，有情人才有分寸，那些约定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 在那金色的沙滩上，洒着银色的月光，寻找往事踪影，往事踪影迷茫，寻找往事踪影，往事踪影迷茫。我骑在马上，一样的飞翔，飞呀飞呀，我的马朝着它去的方向，飞呀飞呀，我的马朝着它去的方向。